是一口，也叫做第一一口。第一义大乘教上常常说一念不绝，这个一念就是第一义啊，你怎么迷的？我们今天来问，宇宙怎么来的？万物从哪里来的？生命从哪里来的？我从哪里来的？大乘经教里面说，它的起源就是一念不绝。一念不绝，这个一就是第一。为什么会一念不绝？那些叫理，即时一念不休，那叫事，理事都不可得，叫空啊。为什么理事都不可得？你要真说不可得，人家不服啊，我也不服啊，搞了这么多年呢、啊，才把东西搞清楚了，服服帖帖的啊，到什么？到我们念到菩萨出胎经里面，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对话，恍然大悟啊！才晓得这个一念，一念不是过去，不是未来，就是当下。这个意念当即皆空，了不可得啊！为什么？他的时间太短了，一秒钟里头有1600兆个意念，这我们就能理解了，你才是一念，第一念不在了，那就变第二个一念了。念念都是第一念，没有第二念了。像我们看电影，这个纸片，你要看到纸片的话，每一张都是第一，没有第二。它在放映机里面一秒钟才24张啊，这叫第一义，第一义空啊。那我们今天看感觉的这个感官的世界是是这些第一第二连到起来，连续一下，不是真的，每一个都是第一念的，没有第二念的，第二念应该第一念完全一样啊，它不一样啊。你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一张是完全相同的，大同小异，没有一张绝对相同啊，所以不能说相去相，相去相是张张相同，这就相去，它不同啊。所以我对相去相加两次，相似，相似相去相，它不是真的相去。一念的意思要跟你说，就是第一义就是一念，第一念空寂，第一念了不可得啊！你才这一念，第一念过去了，没有了，永远是第一念，这一念断了。再这么说，常寂光先生，佛陀没有了。是佛陀空啊，了佛陀空啊，佛陀没有了，就是十宝庄严土没有了啊。你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凡圣土没有了，方便土没有了，十宝土没有了，留下来就常寂光，常寂光什么都没有啊。常寂光我常说啊，物质现象没有，精神现象没有，自然现象也没有，常寂光在哪里？ 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我没有离开禅宗啊。所以这桩事情，我常常用电视荧幕做比喻，荧幕就是禅宗啊，什么都没有。里面的现象呢，十八图、方便图、同居图，那是里面的现象。这些现象不就是刹那刹那的生灭吗？它是动的，它不是静的吗？啊，那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数码的这个，比这个胶卷速度更快了。啊，它还是一个一个像啊，连续在这里产生的。啊，所以看电视，你把电视真看懂了，就开悟了，大彻大悟，你是成佛了。那是会的，哪一法不是佛法？看电视是佛法，它能帮助你开悟，帮助你成佛啊！问题就是你会不会？啊，不会的，你被境界转啊，你心贪着境界，你被它转。你要是觉悟的，了解它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啊，看得清清楚楚是智慧，不起心不动念是禅定，定慧都在境界里面成就。啊，所以我们现前的这个境界就像电视屏幕里一样，如果了解都没有空，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你就见到心了。心在哪里？那常寂观呢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它是真的，其他东西全假的啊，所以它叫做圣心。真的假的是一不是二，电视屏幕里现的这些色相跟屏幕它分不开吗？屏幕在哪里？就在色相里。色相在哪里？就在屏幕里头。但是屏幕是屏幕，色相是色相，一个是真，一个是妄，真是永恒不变，一个是刹那变灭啊，他两个同时混在一起啊，你通通清楚，通通明了，一点都不迷惑啊，对于心，对于相都不知，都不起心动念，这叫甚意空啊，了甚意空，明了甚意空啊。那么也叫地意空，诸法当中最为地啊，它是最初的缘起，在佛教有个名词叫涅槃，涅槃也是这个意思，涅槃之法空无有相啊，所以第一空就是涅槃，涅槃就是第一空啊。大集经里头说，这佛讲的第一一者，即无上甚深妙理啊，离家一个庙，庙什么意思？不能说的有，也不能说的无，不能说它存在，也不能说它不存在，这叫庙啊。啊，你决定不能受到干扰，就是说，在这个境界里，决定不能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就错了。啊，起心动念就叫菩萨了，不起心不动念是佛，起心动念是菩萨。那分别呢？分别就是阿罗汉，譬如佛了。这执着，执着就变成六道凡夫了。这些全是假名假相，没有一样是真。所以在心相里面别去想它，想它就起心动念，别去说它， 说它就分别之处，是不可思议啊！所以经典里面讲这个道理深深深深，不可说不可说啊！不得已用一个假名叫第一谛，名字相不可住啊，一定要通达明了，这是神通。自信本质的智慧，诸佛如来真的我们都有，只是我们现在有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真的。那换句话说，我们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立刻就真的啊。妄想是什么呢？是起心动念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妄想就没有了。从妄想生分别，从分别生执着，所以不起心不动念了，全都断了。你要断执着，它还有妄想分别在。断分别，分别断了，执着就没有了。但是还有妄想在，所以妄想一断是全都断了。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，不要起心，不要动念。所以古人有个比喻，教我们用心如镜，像镜子一样，照在外面清清楚楚，里头没有起心动念。诸佛如来是用心如镜。我们现在用心是什么呢？用心像照相机底片一样，照一下落一个影子，照一下落个影子，所以心就脏了，就被染污了，就这么意思。我们今天这个照相机录影机就是凡夫，六道凡夫。那一面镜子那是如来，他照得很清楚，他不着痕迹。所以每一天早晚我们洗脸去照照镜子，那叫照照自信啊。我们心像不像镜子啊？不像啊。心真的像照相机啊，像录像机啊。那就坏了。所以有许多地方供佛像，佛像后面的圆光，用一面镜子代表圆光，很有意思，代表大圆镜智，这表法的。我们供佛，供佛就是最重要的，是供一杯水，其他的什么都可以不要，一杯水不能不要，这最简单的最重要的工具。水代表什么？代表清净性，没有染污，没有波浪，表这个意思。看到水就想到，我的心也像水一样，不动，干净。就是我们经体上清净平等就，清净它没有染污，平等它没有动摇，就它能照，那就是照的意思。所以这杯水的作用不得了啊！不是供给佛喝的，错了，佛不要喝水。它是表法的。你的妄想分别执着，把你心量变小了。你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你的心量就是虚空法界。注意想想，我们要不学经教怎么会懂得？ 那么我们就由此可知了，心量小的人肯定是文心较少，他烦恼那个力量很大，佛法的力量很小，佛法敌不过他的烦恼，他的烦恼是超过了这佛法，所以烦恼当家作主啊！你自己学佛，听到自己也觉悟啊，好像闪光一样，闪一下马上就完了，还是烦恼当家，只有常常听经，经教熏习时间久了，他觉悟了，警觉性高了，时时刻刻能提得起来，管用啊！提不起来不管用啊！那就像古大德所说的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烦恼习一起来说，立刻就警觉到了，警觉到就没有事情了，烦恼就害不了你了。为什么？烦恼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从日本江本博士的水师面，从那里得到正确的信息，证明佛所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。换一句话说，世间所有一切法纯净纯善，不净不善是我们自己，这个一定要肯定，你才有成佛的指望，你才有往生的指望。为什么？我们的善念能把外面境界变善，可见的外面的境界不是主，它是宾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从我的心想生，我的心想善，没有一样不善；我的心想不善，没有一样是善。你怪谁啊？怪罪别人错了啊，你错到底了，不是别人错，是你自己错啊。别人没错，别人都没错，只要我不错他就不错，我错他也错，我不错我转他，我错了他转我，是这么回事情。谁当家谁做主，我不被外面境界所转我就当家做主，我被外面境界所转我就做不了主，我就得听别人摆布。那一般人讲听命运摆布，你做得了主啊，命运听你的，你就改造了命运。我们的佛经没有白学，天天在学习经教，功夫堂圆呢。经上讲的会以真实利益不错这句话了，真话不是假话了。可是我们听不懂，我们烦恼习气太重，障住了智慧。那听的时候好像是一念放光，哎呀就在点头，对，心里也有惭愧的意思，那听完之后就没有了。日常生活当中依旧是烦恼当下，依旧是灾难现前，临命终时头一个看到就阿鼻地狱，这个时候回去距离，这叫交织啊。欲火逼身是为超也， 啊，地狱有多少？给你说真话，地狱无量无边，不可计算。为什么？地狱是从我们自己恶念生的。你看恶念有多少？违背心得就是恶念了。这一段事情连佛菩萨都叹息了。佛菩萨教化众生，苦口婆心，众生不听，众生听不懂啊，众生回不了头啊，太可怜了。我们这一口气还没断，就有机会修善。修善里面最大的善，转恶为善啊，先从自己把恶念转过来，恶念没有了，都是善念，然后再转境界啊，境界里面头一个冤亲债主，把冤亲债主转过来，这桩事情是非常不容易啊！别人回报我们，侮辱我们，陷害我们，做了十多年了。那我们在十多年当中，对他没有一句回报，没有一句恶言，他知不知道呢？相信他知道。他也有时候会良心发现，我们想给他忏悔，他们不接受，这就说说面子问题。他的障碍在这个地方，面子问题啊，他很要面子，我们不要面子。面子是外表，佛法重身智，不重形式啊，我们是真诚心，我们在等啊，他什么时候接受，我什么时候去道歉，什么时候去磕头啊。言归火候，再回头就跟兄弟姐妹一样啊，啊，相亲相爱了，互助合作了啊，就真正能够把冤家变成亲家，把恶人变成善人，这在佛法叫无量功德，这个功德大啊！如果永远对立了，这就是愚痴蒙昧，感化别人，实际上是感化自己。自己被佛感化了，你才有这种行动去感化别人。自己没有被佛菩萨感化，你麻木不仁，你不可能做不到啊！啊，你学佛在哪里学？要从这个地方学习，这是真学佛。我们常听古人说，仁者无敌，无敌是什么意思？不是说他很强大，那任何人都不能战胜他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无敌是没有冤家对头，没有对敌的。仁者是菩萨了，菩萨没有一个冤家，没有一个对头。我们要是，可是他跟我做对头，那是他的事情，不是我的事情。啊，他对我有分别有执着，我对他没分别没执着。 啊，那么换句话说，你走的是菩萨道，他走的是六道轮回，那不一样啊。他如果哪一天觉悟了、明白了，也跟着你学了，他回头就走菩萨道了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搞懂啊，要不然你的佛不就白学了。那菩萨快乐啊，快乐的原因就是菩萨没有对立，是最快乐的，跟任何人不对立，跟任何人都和睦，都是自己的亲人，跟一切无不对立，这就是边界破了啊。人只要有对立，他活得就很辛苦啊，天天在计算，死了以后都是善途。文法要受行，那么我们想想，我们今天说佛，有人出学，有人学了几年了，有人学了几十年了，几十年没进步啊，还是反复啊，什么原因呢？法是闻啊，天天在念啊，天天在听啊，后头这三个字没有啊。要是发喜，没有得到发喜，为什么？现在还在研究佛为什么这么说啊？他说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我们老是在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说的不好听还带着批评，这怎么行呢？这还不如不闻。为什么这样的心态对付我是大不敬啊？真正恭敬心的人，他变数听多了，要受刑全出现。为什么他恭敬？他们也批评，不懂说，是我自己业障深重，不怪别人。为什么别人也听得懂，我听不懂？啊，他有份忏悔的心、恭敬心、真诚心，他用这个心呢，这个心是正确的。用久了，用几年，用几十年，业障消掉了，智慧开了，法喜就现前了。我们是在讲一点谦虚都没有啊，这怎么行？一点恭敬心都没有，而且学佛表面上是学得不错，学得很好，实际上是造地狱业。什么是地狱？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。我们的根本老师是释迦牟尼佛啊，每天拜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我们对释迦牟尼佛不尊重啊，对佛都不尊重，对眼前的老师怎么会尊重？对你自己的师父都不尊重，我们要明白这些道理。这个风气 释迦牟尼佛圆寂之后没多久就形成了形成什么宗派啊？这个形成是可以的佛一生讲的经教太丰富了，太多了，绝对不是一个人能学得了的，像一所大学一样，里面许多学系，你全部把它学完，学不了啊，你时间不够用啊。所以分科分系这是正确的但是任何一个法门都能成无上道，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了为什么分这么多法门呢？每个人根性不相同，爱好不相同，兴趣不相同，还有善根不相同，程度不相同，一定选择合乎自己条件的法门，学起来就方便了。没有学的法门呢，一定要尊重。为什么？都是佛说的。如果说我这个第一，别的都不行了，瞧不起别人，这叫大不敬、大不孝。你轻视别人就轻视释迦牟尼佛了，那个法门是佛说的。你也瞧不起修学那个法门的那些菩萨们你这个罪过就很重了。是轻慢别人，轻慢其他的法门，都是造地狱业，自己在造自己不知道。如果是同一个法门，一面在个人标榜个人的门派，互相不往来，自赞毁他，那马上就到阿鼻地狱。他不是在修佛性，他在修地狱性。他不是求生极乐世界，他是求生阿鼻地狱。我们在旁边看得很清楚我的师父好，哪个师父都不如我的师父。这个观念是，这个观念是求生阿鼻地狱的观念。你们想想是不是？你们师父还有师兄弟？他的师兄弟是一个老师传下来的，你们叫他祖师。这些师兄弟们的时候，各依自己门派，个人有个人的徒弟，互相独立了，彼此不能相容，通通造地狱业。所以他修什么法门呢？修地狱门呢？他将来到哪里去？到无间地狱去。不能不知道，真正有修行的人不是这样的。谁看到标榜自己门派排斥他人的，你对他就是敬而远之。那普贤菩萨教给我们，他本来是佛了，所以我对他要恭敬敬他。为什么要远之呢？他走地狱门，我走极乐世界门，我们不一样，我们距离很远就敬而远之，各走各的。我绝不受你的干扰，我对你恭敬，不敢修你。那怎么个说法呢？善财童子在五十三参里面明白地告诉我们，五十三位善知识不同的门派 那五十三位善知识他们对别人的态度呢，没有不赞叹的，都是自己谦虚赞叹别人，自己谦虚是德行的，赞叹别人是行德啊，自信本具的行德啊，要懂得赞美别人啊，你是不是真正的佛弟子，就从这个地方看了、自赞回他，这不是佛门精髓，这是魔，魔子魔孙啊，他来破坏佛法的，不是佛弟子。佛弟子一定是自己谦虚赞叹别人啊，就像你在五十三参所看到的啊，每一位善知识都谦虚啊，我的智慧德行有限，我只能修这个法门啊，别的这些大善知识他们德行高啊，智慧广大，他们能够修一些法门，不能算他啊，是真的赞叹啊，不是表面的，从内心里头真赞叹。不谈对佛的法门赞叹，对世界上所有宗教都赞叹啊！你要问为什么对所有宗教都赞叹，我们今天念到此地，一切法无不从此法界流出，那些宗教是不是在一切法，它是在一切法之内还是在一切法之外？一切法之内呀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的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。所以大乘教里佛常说，一切法无不是佛法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万法就是一切法啊，天主教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，那是心外生法吗？不是啊，全都在一法具啊，一法具是真法了，法法皆真啊，你怎么可以轻慢？怎么可以把它看低了？哪有这种道理？佛法修到最究竟处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你还那么坚固执着，只有我是好，别的都不如我，错了。你已经在行邪道了，已经是轮回心在造轮回业了，轮回业就是造地狱，你说你多可怜啊！明眼人看起来是你可怜呐、啊！啊，佛经上讲的可怜悯者，哪个是可怜悯者？这一类人是可怜悯者啊！天天造地狱业，自己不知道啊！将来堕地狱还含冤枉啊！越含冤枉，罪越重。没有人冤枉你啊，你自己冤枉自己啊，怪谁啊？我们在还原观上看到，从一体起而用，无论是医报的用和正报的用，起用一定是三种周边， 第一个周边法界，第二个畜生无尽，那就是一切法，第三个含容空有，这是我们真正觉悟人的心量，还是包含，包含虚空，容是容纳，容纳万有，就是佛门常讲的两句话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沙界，这个人是行菩萨道，这个人是极乐世界的人，极乐世界的人心量都是这么了啊，包太虚，周沙界，没有一样不能包容的啊，鸡毛蒜皮的事情斤斤计较，我们古人讲没出息啊，今天在佛门里面普遍可以看到，这些人不是在新佛教的，是灭佛教的，把学佛的人统统往阿鼻地狱送，不是灭佛教，你造的也可重啊！啊，你一排斥，树立门派排斥别人，还叫你所有信徒都排斥，这个罪比什么罪都重啊！比忤逆十恶还重啊！啊，举菩萨戒。瑜伽菩萨戒里头第一条重戒就是自赞回答，把它列在第一条，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要修行惭愧啊，法是文呢，这三个字没有啊，那为什么文法，法的意思没有听懂，真听懂听明白了，后面三个字肯定也有了啊，欢喜接受奉献，他真做到了，你们查查哪一部经典佛教给你们自尊自大自赞回他，有没有这样叫你，你去查查看，戒经里面把这种思想行为列入在重戒，但普遍的来说是梵文经上两条重戒，这是必须要遵守的，不做过罪，不帮过主，那个不帮过主就不会帮人了，那这是什么情况之下呢？这过主做的不善啊，做的不好啊，做的不好都不可以回报，为什么呢？过有过的因果，你毁谤是你造的恶业，他造罪不善，我又何必跟着他下地狱呢？你毁谤他就跟着他下地狱了啊！是见到不善，真正不善，有礼敬没有赞叹，那普贤菩萨教给我，礼敬是应该的，不赞叹。绝对没有叫你回报啊，没有叫你批评啊，啊，行就是真干啊，听到法真心懂了，生欢喜心，完全接受，落实在自己生活，落实在自己处事待人接物，这就对。 因生跟色法一样，自心本空啊，了不可得了。是立住譬喻，跟前面讲亦不取着意思相同。他听到了，接触到了，不动心，不起念头，这是智慧。为什么？起心动念，你被音声干扰了，听而不闻，听若无听，就对了。跟色一样，见而无见，无见而见，听音，闻而无闻，无闻而闻。啊，清清楚楚。啊，色相、声相，清清楚楚。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这叫智慧。也就是没有被外境干扰，自心本定啊，对境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不取不着，这是智慧。凡是受干扰了，就叫烦恼。你生烦恼，不生智慧。生智慧决定不生烦恼。我们每个人所见到的感受不一样，这在现前也如是啊。我们同样看一个陌生人，两个人感受不一样，同样一桩事情，几个人在围观，每个人看法不一样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的念头、起心动念不相同啊。念头清净的，他看没有一个人不清净。不清净的地方，他看到是清净的，心地两无的。看到身心清净的时候，他没有看到的清净，他看到的是两无。所以佛告诉我们，境随心转，不是心随境转。我们如何能真正落实？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，这到底是个什么境界？你的心好，你的心清净，我们的言行举止是我们心的反应，我们心里头有计较，心里头有分别，有执着啊，反映出来就是样样计较啊，心地清净平等，反映出来人人都是好人，事事都是好事啊，坏事也是好事。什么是坏事也是好事？坏事是他心里面那个烦恼恶习气反映出来的，阿赖耶里的油啊，总是让它爆发出来啊。那造作恶业的时候，有了恶报，恶报也是好事。为什么？把那去消业，消干净，它不就没有了吗？那看法不一样。三善道消善业的，三恶道消恶业的。清净心里头善恶都没有，所以 你造的善，善要消掉；你造的恶，恶要消掉。啊，通通消掉了，心就干净了，那才能到极乐世界。我们要不断恶修善，才能往生。上善怎么个修法？有一个非常妙的方法，就是念阿弥陀佛。只要这一句阿弥陀佛念熟了，一切事、一切处、一切境缘当中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。看到人，人人都是阿弥陀佛；看到物，样样东西都是阿弥陀佛。确实啊，念熟了就是这样的。阿弥陀佛在哪里？在我的周边，没有一样不是阿弥陀佛。这个功夫就叫成片了。啊，念佛功夫成片，烦恼没断，功夫成片，功夫把烦恼控制住了，这就能往生。啊，烦恼有什么样？它不会发作了，它不起作用。啊，起作用的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心里头有阿弥陀佛，口里头有阿弥陀佛，身对一切人事物恭敬，叫恭敬阿弥陀佛。这个人是真正念佛人。清净心、平等心对待一切，我们真想在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，这是认真修学，这是上善的修学法。有人说这个生命已经它不直接了，甚至行为还不如在家人啊，现在出家相要不要供养呢？要。为什么？他既然是这个形象，我们是恭敬三宝，他现在像是三宝之一，他自己破戒不如啊，他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。我们不能因为几个人败坏佛门，把整个佛门都把它放下，这是错了啊。一百个出家人里头，99个不如法，还有一个真如法的，都不得了啊。啊，所以普贤菩萨是大愿望，叫我们礼敬祝福，那是没有分别的。他的功德大了，他不是看到僧了，他看到了出家是佛啊。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那得了吗？他心目当中是供佛，他不管他是真身假身。我心目当中是共生，你就得福啊！不可以起分别，不可以起执着，起分别执着，你自己把你自己父亲破坏了，别人破坏不了。这个道理啊，懂吗？大圣大贤，诸佛菩萨都教导我们， 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。虽然是个破戒比丘，一切都不如法，他的本质是佛，他的本性是善。所以你从本性上去看，他是佛，他是善，我们就应该供养他。所以十大愿望里头，广修供养没有分别心，业力平等供养，都是把众生看作佛啊，所以才能成佛啊。佛眼看众生全是佛，凡夫看悟佛如来不凡夫，怎么净是心短？其问题，我们是什么心，外面就是什么心。我们是个佛心，所有境界都是佛；我们是菩萨心，所有一切众生都是菩萨。你一看到是个破戒比丘，那是你的看法啊，真破戒假破戒与我们不相干，要看我们自己用什么心，这样才重要。希望我们从今以后不再用轮回心，用轮回心，你看的，你想的，你说的，你造的，全叫轮回业。那往后呢，继续不断的搞轮回啊，就干这个事情了。净土宗正修就是知识名号。奥义大师告诉我们，修修呢还是知识名号，把这些名号抓紧啊，念念都是阿弥陀佛，心心都是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你这一生才会成就。大乘告诉我们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不能认真了。认真就造业，造业就是三途啊。三途不是别人造的，自己造的。与阎罗王不相干，与天神也不相干，与佛菩萨更没有关系，全都是自作自受啊，何必造业呢？世尊在地藏经上讲得好啊，阎浮提众生，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地球，地球上这些众生，起心动念无不是业，无不是罪业。这话怎么说？起心动念有我有你有他，这就是业，这就是罪。为什么这个念头错了？错得太离谱了，与事实真相完全违背了。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事实真相是什么呢？业弹指32亿8000年， 这是事实真相。每一个念头就是一个发心，一弹指32亿百千年到中国人的算法是320兆，这一弹指多少个生命了？320兆，每一个生命是一个法界，这个法界是圆满的法界，变法界时空界全包在这里头，每一念是一个，念念不相同啊，所以佛教它做空啊。大乘经上告诉我们，这个现象是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念念不可得。我们今天感官当中的虚幻的境界是这320兆，一弹指320兆当中的相似相虚相，不是真的相虚。真的相虚念念都一样，没有变更，那真的是相虚相，念念不一样。我们勉强是不是大同小异？这个话很难体会。大同小异是看我们的小的局面。哎，我们生活在这个小圈子里，大同昨天跟今天差不多嘛。你要从整个宇宙来看，哦，那变化可大了。啊，真的是还原观想讲的畜生无尽的，那个话说得好啊，畜生无尽变幻无穷啊，从来没有两个境界是完全相通的，没有啊，只有明心见性的菩萨他才看到念念相同，没有变化，所以叫一真法界。啊，一真法界之外，我们通常称为十法界，一真庄严，全是刹那生灭，念念不一样啊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问题全出在见思烦恼。见思烦恼是什么？华严经上讲的分别执着。错了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经文，立刻就能够想到这观想。一弹指32亿百千年，念念成形，形皆有实，这就叫分别执着。这个东西淡薄了，明了事实真相，一切法不可得，包括身体，我们的身体也是一弹指32亿百千年，就是一弹指320兆次的生命，这身体是这个啊。今天科学家发现，整个宇宙是个波动的现象。那弥勒菩萨说这个不就是波动吗？我们如果用秒为单位啊，现在也是秒， 啊，一秒钟有多少个波动，多少生命？1600兆。啊，我们常常想到这一段事情，心就会清净，对外面境界不再计较了。啊，确实是弥勒菩萨所说的，念就是念头，识就是分别之处，即微细，不可知耻。你掌握不到啊，它太快了啊！一秒钟波动的次数是1600兆次，这里头的一次你怎么能掌握它？你看都看不到。弥勒菩萨给我们说，不可知耻，你没办法执着它，也没办法保持它、控制它。不可能的，所以对这桩事情越淡薄越好，什么都别认真。告诉你，你的一生在这个世界，只有一桩事情该认真，你不认真，不该认真的，你天天搞这个。什么事情该认真呢？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该认真，这是真的，可不是假的啊！为什么呢？保证你这一生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，你这一生圆满证得无上菩提，问题解决了。如果对这桩事情不认真，还是乱七八糟拉拉杂杂事情，错了啊！我们在这个世间居住的时间短了，一百岁也是一弹指就过去了，没有警觉心吗？又何况古人常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，20-30岁就过世的人很多啊。看看别人，想想自己，人就生智慧了，就聪明了。所有一切人事物，好，很好，不好也很好，不要放在心上了，只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我们就得度了。所以见思烦恼越淡薄越好，你的功夫就得力。这个果是假果，要认识清楚。假果是无常的，刹那刹那无常，念念生灭，你决定掌握不住，你决定控制不了，你决定得不到。灾难来了，生死掉了，我没有死掉啊，真我在啊。真我迷的时候叫灵魂，觉悟的时候叫灵性，灵魂灵性是一桩事情啊，都是真我，一个在迷，一个在悟，不同在这个地方，迷悟不同，祸福不一样。觉悟了是得大福报啊，圆满的福报啊。迷的时候要受苦受难，虽然苦难都不是真的，都是假的啊，十法界是假的，六道是假的，三途也是假的， 啊，隐于的时候你做噩梦，噩梦的做梦的时候，境界从哪里来的？这佛讲得很清楚，我们要能记住佛门的术语，要时时能提得起观照功夫，就在手有了。所有的现象从心想生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佛法智难行易啊，你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，那真难了啊！你要真干，想证得究竟的果位也很容易啊，放下就是了啊！这桩事情一定要真干，在哪里干呢？在生活当中干，特别是人事环境啊，会修行的人了不起，会修行的人一切时一切处都是他的大道场，啊，为什么呢？没有境界你修什么啊？在生活当中去修行，修什么呢？不再挑挑拣拣了，就修这个，把分别执着丢掉啊，什么都好，没有一样不好啊。修什么呢？修我们自己习惯里面呢，合意思的很好，不合意思的就不好，这是毛病啊。什么毛病呢？分别执着，合自己意思的就好，不合自己意思就不好，自己意思也没标准，今年喜欢这个，明年喜欢那个，它不是永恒的 啊！你看现在男女两个人好了，结婚了，过了两天说离婚了，会变啊，不是真的，是假的。过去因为有伦理道德的教育啊，还有个标准啊，所谓不管怎么变和不离谱啊，距离标准不太远了，现在标准没有了，古圣先贤的标准都被人否定了，没有标准，没有标准就乱套了啊，乱套得的果报是什么？六道里头只有一道地狱道啊，有标准才有六道，没有标准只有地狱道，除地狱道没第二道，你说多可怕。人无爱，他不爱自己，他怎么会爱别人？因为他不爱自己，说对他父母不爱，对他兄弟姐妹不爱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不是地狱罪业，这样地藏经上讲的一点都不错啊。不学佛的人那没法子，学佛的人不能不知道啊。你要真学，你得真干啊，学佛的人多，假的多，真的少啊，真的多就好了，假学佛不是真学佛，名利现前 他还是放不下。这都考验你。啊，高明厚利摆在面前，佛法忘掉了，所以他不是真的。什么东西重要呢？佛菩萨知道，学佛重要。啊，早年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教，有一次老师举个比喻，你是真学佛是假学佛？啊，你在讲堂听经，听得很欢喜，突然有个人来告诉你，你家里都失火了，你怎么样？心慌意乱，赶快回去救火去了。你还是家重要，佛不重要。如果真的知道听佛法重要的时候，我正在听佛法，火随他上去，不要理他，那是真的。一百个学佛当中，一个找不到啊！啊，每一个人什么东西重要？身家性命最重要。怎么能入佛境界？不但不能入佛境界，这个佛经的意思没听懂啊！真心懂了，他的想法看法跟世间人不一样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诸大菩萨为求一句偈啊，能够舍生命啊，你轻易做经，家里房子烧掉你还舍不得，那你跟菩萨比差远了。这就是什么呢？真假轻重不能分别，哪是真的哪是假的。你家房屋财产假的，身是假的，你留恋这个干什么？那我们今天遇到佛法的时候，第一真实的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能缺库吗？使命我也不肯缺库啊。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才能够切入境界，往生才有把握啊！往生就是成佛，啊，所以六道众生，什么最可贵呀？佛给我们是最可贵的，知道的人太少了，境界现前还是被境界转，这样的人绝对大多数。啊，我也是这样的人啊！我如何能保住不被境界转呢？战战兢兢啊！外面这个力量太大太大了啊！真能持戒，真能吃苦，我愿意我这一辈子吃苦，我到极乐世界就不吃苦。我这一辈子要是忍不过啊，我还想享受六道轮回的苦，就有的受啊。这个事实摆在面前，你得看清楚。你不看清楚，吃亏是你自己，不是别人。啊，你在卧道受苦，谁都不能代替你。 啊，唯一这个办法，天天不离开阿弥陀佛，天天不离开经教。我们在这个地方，别的执着都放下，对于经教，对于阿弥陀佛，决定要支持。啊，要执着，要保持。我们这一生就得度了。啊，现前生活随他去吧。有的吃就吃，有的穿就穿。没得吃，没得穿，就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决定不分别执着，决定不起心动念，心是定的。大乘教理佛常说，佛度有缘人。啊，有缘人是什么？他真心，他真发愿，真干，这是有缘人。一般讲老实听话正干啊，那不老实的人随他去吧，学多少算多少，不要放在心上，你就很自在，就很快乐。过人有时机因缘，他这一生不能成就，来生后世会成就啊！佛菩萨都不着急，我们着急有什么用？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度自己、成就自己要摆在第一，帮助别人是第二，要把帮助别人当作第一，自己这一生不能得到，还搞轮回就错了，大错特错了啊！多少人在这一生有修有学，与众生有缘啊，广度众生，自己没能往生，做的多少好事啊，到天道去了啊！天道有佛在那里教化啊，欲界天有佛菩萨是讲经教学，色界天也有，无色界天没有，那是一个丰衣足食幸福美满的世界啊，跟我们现在不一样，人享福啊，现在人受罪啊，享福能舍得掉吗？能真肯干，通通放下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比我们现在还困难。谚语所说的“富贵学道难”啊，啊，他舍不得离开富贵呀，啊，所以他比我们困难了。我们了解这些事实状况。现在我们的生活非常难以啊，我们这些小康之家衣食不缺，没什么福享，但也没有很重的罪受，这小康之家了，这是修学最理想的环境啊。一念就是一心，一心是真心啊，二念是妄心啊，是三心二意啊，一念是真心啊，啊，一念除了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，这叫一念，这叫一心啊，至心回向，这些就真心啊，一念到极处了啊，把自己所修习的啊，断恶的善根，修善的善根，绝不图 世间的福报，没有。要什么呢？要求生西方极土，啊，回向极乐世界。我为谁修的？我为了求往生而修的，这就对了。我为了求见阿弥陀佛，求亲近阿弥陀佛而修的，这对了。还有一个回向，回向众生，不为我自己，我为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而修的，这都是好的，不为自己。不约一念，顿证菩提。这个菩提是无上菩提，就是一念啊，就是弥陀名号啊，是不是？南无不是名号，阿弥陀佛才是名号，南无是皈依的意思，是皈命的意思，离境的意思。所以莲池大师在世坐床随笔里头有这么一段故事，有人向他老人家请教啊，你老人家平常怎么念佛？他说他念四字阿弥陀佛。你教别人呢？我教别人念六个字南无阿弥陀佛。他为什么不一样？莲池大师说了，我这一生决定要求生净土，所以什么客套都不要了，客气话都不要了。经常教我们支持名号，名号就四个字，他就念四个字。那为什么教别人教六个字？别人未必有这种坚定的决心要生净土，所以加上南无啊，就是皈依阿弥陀佛，皈命阿弥陀佛，恭敬阿弥陀佛，他不一定这次能去了啊。这恭敬的话加上啊，那是恭敬的话，自己真要去了，不要用恭敬的话了，不需要了，那客套都不需要了啊。阿弥陀佛不会怪你啊，你很听话啊。释迦牟尼佛教你支持名号吗？名号就是阿弥陀佛，名号里头没有南无啊。这说的多有意思。印光大师一生教人得要教人念六个字，为什么呢？看看这芸芸众生的真想往生的没几个啊。念六字洪名跟阿弥陀佛借个法缘呢、你就晓得祖师教别人呢，他用的是什么心，你就明白了啊。坚定信念，一丝毫不怀疑，我这一生决定要去，那你真的在外面放下。念佛的很多，真正知道念佛功德的人可不多。知道念佛功德，你还会去打妄想吗？你还会去想着世间拉拉杂杂的事情？不会了。这句名号你肯定一分一秒你都会争取。那为什么呢？无量无边功德，一分一秒都不肯放下了，积功累德到哪里去？无过于持名念佛，这功德太大了啊！一天24小时是他妄想造业， 造无量无边罪业，念阿弥陀佛就起无量无边功德了。你看看你是干哪一样？你是愿意造罪业，还是愿意积累功德？那这不就是摆在面前吗？啊，心里头真有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自己，啊，就是自己本觉离体，这才是个真正念佛人呐。若名号即众生之本觉离体，是齐心念佛，这就是修。先所念之佛呢，正我本觉。你看，我本觉，不是他了，不是你呀、啊，是我本觉啊。你阿弥陀佛是念自己的本觉啊。故持名即是十觉后本。啊，我今天觉悟了，我今天明白了，从今天开始我在认真念佛了，分秒必争啊。真念佛的人，你跟他讲话，他什么态度啊？非常柔和，非常客气，非常谦虚，扩张给你阿弥陀佛，他就应你这一句话，你给他讲多少话，阿弥陀佛，你懂不懂？阿弥陀佛，你不懂吗？阿弥陀佛，懂吗？阿弥陀佛，他就一句阿弥陀佛，这真念佛人啊，这里就没有杂念了。他的形象，他的音声，就是在度你啊。让你看到你自己本觉的现象啊，本觉的现象就那么可爱啊，深深都是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第二个念头啊，无论你给他讲多少话，他就一句话回答你，啊，故云持名即是十觉合本啊，十觉跟本觉合一了，十本不二，十本不二就是自他不二啊，自是自己，他是阿弥陀佛，我跟阿弥陀佛合起来不二，这个法门呢，真是稀有无比，真正懂得的人就会念，不懂得的人都不会念啊！念这句名号被杂念砸进去了，全破坏了啊！一面念佛一面打妄想啊，不是念佛没有效果，是你不会念，是你夹杂的啊，你心不清净。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净念相继啊，我们心不清净，杂念多，烦恼多，习气多啊，这句佛号常常念断掉啊，不知不觉忘掉了，不能够一句一句的想起。很多同修都来问我，在那来怎么办？念佛就能解决问题，不论灾难来不来，也不能灾难大小，我们平常牢牢地记住一心念佛， 为什么？念佛是善中之大善，没有比这个更善。啊，灾难不能避免的，所有一切财产几秒钟就完了，您居住的城市被大水淹没了，自己到西方极乐世界了。一定要把这句佛号念好。啊，什么叫念好？没有杂念夹杂进去就念好了。要把自己的妄想习气统统念掉，啊，把这个身体也念掉，都是佛，念念是佛号了。但自私自利加不进去了，啊，是非人我也入不进去了，啊，就这一句话，他就成功。啊，《弥陀经》上告诉我们的真话，要多长的时间？上上根人，一天一夜成就了。啊，有人讲我还有好多事情在处理着，别想了，不要处理，一笔勾销，你在处理的时候你的心就乱了，我都不要了，全放弃了，我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我现在就到极乐世界，这样的决心才管用啊。啊，说放下就放下，彻底放下，你功德就圆满了。啊，我还有很多财产，想做一点好事，好事不如无事。再好的事，没有比你念阿弥陀佛这个事情更好。你操这种冤枉心，为什么不提升自己的品位呢？啊，做再多的好事不能帮助你提升品位。啊，我过去讲经的时候说过，我不只说过一次。啊，这个身体活着是我的，死了就不是我的。我擦这个心干什么？身上穿的衣服是我的。不是穿在身上都不是我的。啊，身上带这些一点钱是我的。不是身上口袋放的时候都不是我的。你的心才干净啊。啊，这个房子我住在这个房子是我的。我离开这个房子，这房子不是我的。不操一点心啊。你的心念才能集中啊，至心一处无事不办啊，那个一处就是阿弥陀佛，心就放在阿弥陀佛上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。啊，我们向着这个目标，向着这个方向就走，就对了。啊，还有明天，还有明年，错了。啊，那我们先前地球上灾难那么多，啊，现在许许多多人都来问，灾难来了，我们怎么办？基本的一个概念，我们对灾难用平常心来看待。绝对不能够惊慌，不能害怕。一惊慌，一害怕了，灾难还没有来，你就受难了。